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早上好，我是雨玲。今天是10月28号星期三，农历9月16。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本市提前3个月完成今年关停淘汰任务。 北京碳市场累计实现经济碳汇交易7万吨。 本市部分居民小区下周一试供暖。 2015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明天开幕。 京密路将升级成为城市快速路。 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推出私人定制平台。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为了带动京津冀经济发展，提质增效，本市工业和信息服务业将着力发展新能源加智能制造企业，利用清洁能源减少环境污染，把在北京制造转型为由北京创造。今年前3季度，本市已经关停淘汰315家企业，提前1个季度完成年度关停淘汰300家企业的任务。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用风力和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发电，发电量和需求不平衡怎么办？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微电网研发部部长古延辉说， 有风的时候，有光的时候，它可能功率要大一点，但有可能也有没风没光的时候。我如果说不进行存储的话，会造成我发电资源的浪费。当我发电资源少但负荷的需求比较大，这样我就需要把我刚才储存的能量去释放出来。低谷的时候和高峰的时候，像我们北京为例的话，这个价差是接近8毛钱，把低谷的电储存起来，电价处于高位的时候呢，储存电力去释放出来，获得了更经济的电力。 风力发电去年只占我国总电力消耗结构的2.7%，而用煤发电却占到了66%。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马金如说， 这国务院有一个新能源发展那个2050的路线图，它是一定要降低化石能源的使用，提升非化石能源清洁能源的使用，使得雾霾的问题得到极大的解决和缓解。 利用风力发电等多种新能源加智能制造，建构高精尖产业结构，带动京津冀产业提质增效，是本市重点发展方向。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高展介绍， 增长质量产业的这种高端引领的这个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前3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达到了8.6%，软件信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了11.8%。抛弃这些重消耗、重污染、多人员消耗的这些行业，大力的关停退出315家企业，能耗水平啊，在前3季度10%的这么一个下降的幅度。 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满怀信心开启首都发展新航程。 京冀两地构建碳排放权联合交易将满1年。记者昨天从北京市环境交易所了解到，截至目前，北京碳市场已经累计实现经济碳汇交易7万吨。北京的企业可以通过购买河北的林业碳汇节约成本，河北的林业碳汇项目业主也能从交易中获得收益。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距离北京几十公里之外的承德丰宁千松坝林场，为京津构建了一道坚固的防护墙。这些绿树吸入的二氧化碳也正在为当地带来经济效益。去年底，京津冀首个跨区域林业碳汇项目承德市丰宁千松坝林场碳汇项目在北京环境交易所上线。当天，梅州东坡集团就购买了1550吨碳汇。集团行政副总监程立香说，相对于流通的碳配额，林业碳汇显然更划算。 2013年是第一次交易，是1吨65块钱。那么2014年，我们算首批参加采购承德碳排放的这个企业试点之一，当时价格应该是38块钱一吨，对于企业来讲呢，还是比较便宜。 而今年通过自身减排，北京东方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还通过碳汇交易获得了额外收益。财务资产部主任周专正说， 36元每吨买的，我出售碳配额的时候每吨46，所以增加10块钱差价，所以整个是增加 50万。 碳排放权交易通过设定用能大户企业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额和搭建市场化的配额交易平台，促进企业主动减排。林业碳汇的加入更是丰富了交易品种，并实现了生态补偿。北京环交所交易中心主任王阳说， 我们也接到很多的热线电话，就是其他的林场的这些业主，他说看到了承德的碳汇能够在北京交易，本地的碳汇能不能也开发成适合北京交易的项目。我们也把这相关的标准介绍给他们，我想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林业碳汇项目纳到北京市场，这样丰富我们场内的交易品种。 新华社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在北京市暂时调整有关行政审批和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实行。决定明确了需要在北京市暂时调整的有关行政法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部门规章的规定和涉及的行政审批和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包括调整外商投资民用航空业规定、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有关股比限制的规定，取消了外商投资飞机维修项目中方控股和设立外商独资演出经纪机构的限制，同时允许在北京市设立符合条件的中外合资旅行社经营中国内地居民出国游业务，以及赴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旅游业务。决定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北京市人民政府要根据上述调整，及时对本部门、本市制定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做相应调整，建立与试点工作相适应的管理制度。今年5月5号，国务院批复同意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总体方案。北京市在科学技术服务、互联网和信息服务、文化教育服务、金融服务、商务和旅游服务、健康医疗服务六大领域进一步对外开放，降低或取消外资股权比例限制，部分或全部放宽经营资质和经营范围限制，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以开放促进改革和发展，加快服务业的升级和换代，同时深化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加快企业走出去的步伐。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热力集团市政供热大网初步确定从下周一起陆续升温升压，为居民小区试供暖，比往年提前一周左右。提前试供暖是为了提早发现居民家中是否存在暖气不热和跑冒滴漏等问题，留出足够的时间予以解决，确保正式供暖时居民室温达到18摄氏度。据了解，目前全市共有1600多家供热企业，热力集团负责的供热面积占全市总供热面积的30%左右。这也意味着下周一开始，并不是所有居民家中的暖气都有热乎气儿。如果不属于北京热力集团的负责范围，还要留意小区公告栏里贴出的通知，以公布的实际试供暖时间为准。另据了解，采暖季首轮气象会商结果显示，京东提前供暖的可能性较小。明天和下周四还将进行两轮气象会商，月底前本市所有供热企业都将具备随时供暖的条件，一旦遭遇极端天气，可以随时启动正式供暖。 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报道，第五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盛典昨天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举行，十个书香家庭、十个阅读示范社区、十位金牌阅读推广人三大奖项揭晓，历时半年的北京阅读季活动画上圆满句号。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已经开展了5年，从只有少数作家、学者、书评人参与的精英聚会，发展到社区、乡村、街道、企业、学校、部队各领域读者踊跃参加的阅读盛典，从自费组织10几家出版社推广阅读活动，到200多家出版机构主动提供免费活动资源，北京阅读季已经形成品牌。在过去半年里，第五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共策划开展了3000多场阅读活动，1000多万人次读者参与其中。 2015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将于明天在全国农业展览馆新馆开幕。本届博览会设有3个会场，总面积13000平方米，设置8大展区，100多家展商参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本届博览会在全国农业展览馆的新馆将会有8大亮点，共设8个主题展区。其中值得关注的，比如说古董珍玩展区将会邀请来自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以及海峡两岸的56个顶尖古玩商携带自己最具代表性的藏品参展。其中有两件藏品是最值得关注的，一个是乾隆朝御制的珐琅彩宫碗，在这个碗的底部有六字釉下青花篆的书款，带有这种款式的碗在大陆地区还是首次展出。另外还有一件是御制大清粉彩九桃天球瓶，也是来自乾隆时期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他的展区包括像中华古玩城联盟展区、北京古玩城城内精品展、方寸天地的邮票展等等。另外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感受到收藏的乐趣，2015年的文物博览会也开辟了一个复古集市的专区，将展示上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的复古首饰、老爷车、复古机车等一些新门类的藏品。这届文物博览会还设置了两个分会场，分别在北京的琉璃厂以及天坛古玩城。在琉璃厂的分会场将会举办怀古抱今北京市文物公司殿藏的书画展，将会展出近代以及当代众多书画名家的作品真迹，另外还有书法赏析讲座等互动活动。在天坛古玩城的分会上将会展出新型的陶瓷唐卡，对唐卡艺术和陶瓷艺术感兴趣的观众可以在10月30号到11月16号期间到天坛古玩城现场去感受一下。 十年十人，第十届北京文博会专题报道。 从 APEC 会议国礼到具有京味元素的北京礼物，多年来众多国宝级工艺精品和大师名作亮相文博会，吸引了大批观众。即将开幕的第十届文博会上将有近3000件作品在工美展区展出，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盛宴。听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每届文博会工艺美术行业都有几十家企业参会，近100名大师的作品展出。文博会的十年见证着工艺美术行业的发展。北京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郭明介绍， 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整个北京市工艺美术处于一个低谷。从2000年行业协会成立到我们文博会召开以后，行业内外的共同努力啊，人才队伍有了大的发展。 在郭明看来，工艺美术是北京的一张文化名片，也是文博会上的一大亮点。 北京是六朝古都，工艺美术这行业实际上在文化产业里头最具北京特色。文博会里头很多展馆，有些是大展板图片，我们有实物，特别养眼好看，观众也特别踊跃。 北京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已先后举办了8届工美杯大赛和5届创新设计大赛，这些获奖作品以及一批国宝级工艺精品陆续在文博会上展出，吸引着观众的目光。 去年 APEC 的3件国礼，四海生平以及花丝手包和纯银的果盘，在咱们文博会上展示，引起轰动。 第十届文博会上，工艺美术展区将汇聚雕塑类、刺绣类、陶瓷类等工艺美术精品。 工艺美术发展要创新，像科技和艺术的结合，北京的工艺美术发展一定要能在全国起到示范作用。比如像这是跨界融合的，比如把雕漆和实用的这个扇子结合起来，那么非常的漂亮。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昨天从市委社会工委了解到，经过一系列的评选程序，本市有107人、105个群体登上了2015年北京社会好人榜。市委社会工委今年年初在全市开展了“身边好人，社会好事”宣传教育活动。截止到9月底，全市共推荐北京社会好人优秀个人396名，群体218个。近百名评委吴继明评审评选出本年度北京社会好人榜上榜优秀个人和优秀群体。下一步，市委社会工委会同有关部门将选取部分上榜先进典型，进行重点宣传报道和市级宣讲活动。 市交管局涉牌专业队昨天早高峰在朝阳路突击检查交通违法，仅仅一个半小时就有42辆违法车落网。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早晨7点半，交管局涉牌专业队民警在民航医院北门展开了现场执法检查。一辆河北牌照的小客车正由东向西驶来，司机见前方有民警，急忙跑车后撕下贴纸，然后继续前行。这一幕并没有逃过民警的眼睛。 啊，您知道为什么民警拦截您吗？ 是怎么着了？那儿不是有一探头？我的车是外地牌吗？ 那您知道将面临什么样的处罚吗？ 200元6分吧。 您这个行为是200元12分，故意遮挡行车号牌。 你别扣12分， 咱们这也不是讨价还价的事儿，法规就这么规定的。 好吗？ 没想到处罚如此严厉的还有这位司机，他驾驶着三亚牌小客车快速的通过一段公交车道，经过路口时被民警拦下。这辆车前排后三位车号是 C77， 而走到车辆后面，记者发现车号就变成了979。 这两个九为什么是不一样的呢？ 不是一次买的。 你为什么要贴这号牌啊？ 着急。 贴了号牌怎么能使你速度加快呢？ 我走公交车道。 市交管局涉牌案件侦查专业队民警告诉记者，这辆车属于变造号牌违法行为，比遮挡号牌违法情节更恶劣，处罚也更重。 遮挡呢，不会把这个违法行为嫁接到别人身上。如果是变造机动车号牌，像这个它撇成两个漆，那那个号牌的车主有可能就被记到违法。像这个司机呢，他要两项违法行为合并处罚，一个是他走专用通道，这是200块钱不记分的一个处罚；另外一个呢是变造机动车号牌，要处以5000块钱。驾驶证记12分，并处一个15日以下的一个拘留。 截至上午9点，交管部门共处罚遮挡、变造号牌等各类交通违法42起，司机们排队接受了处罚。交管部门表示，今后这类查处将频繁展开。 新闻广播消息，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昨天发布消息说，目前北京有硬币兑换机51台。今年上半年，全市自助兑换硬币15000笔，268万4000枚。共计176万1000元，同比增长都超过30%。从目前情况看，硬币兑换自助服务网络运行总体正常，各台硬币兑换机都处于在用状态。不过，偶发故障也时有发生。市民如果发现个别网点的维护工作不到位，可以拨打人行营业管理部监督电话6855-9550。另外，目前除了部分银行网点之外，超市、地铁站等部分社会场所也都布放了硬币兑换机。市民可以在人行营业管理部网站查询最新的硬币兑换机地址。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点16分，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是一组简讯。首发集团官方网站日前对京密路道路工程进行二次环评公示。根据公示信息，在现有的京密路上将建起高架桥，升级成城市快速路，部分路段主路将成为三上三下六车道。这一工程计划将在明年开工，2018年竣工。 本市针对公园、城市绿地内树木密度的普查工作，现已经在各区县展开。公共绿地从今年起不再一味的增绿，而要适当的减绿。过密的林地将有一部分树木迁出，移栽到其他新建城市绿地，这也是本市首次对公共绿地实施减法。据介绍，移栽的树木将根据是地是树就近的原则，尽可能栽植到本地、本园、本区中，以降低树木移植和养护的成本，提高树木的成活率。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昨天公布的公务员考试报名数据，在京岗位的竞争激烈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今年国考招生规模增幅约为25%，引发猜测。人社部有关负责人昨天否认扩招是因为公务员流失的猜测，他表示这次国考扩招是由于部分岗位退休人员集中，需要补充新生力量。 一卡通公司近日推出了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私人定制平台，首次面向个体用户开通一卡通定制渠道，用户可以上传自己或家人的照片，审核通过后10天内完成定制，随后就可以收到专属一卡通了。据了解，一卡通私人定制平台上线首推3个月体验期，每张定制卡价格为69元，体验期结束后将恢复原价到每张99元。 朝阳区六里屯街道昨天开展执法行动，对甜水园社区的358处私装地所进行拆除，街道计划通过2年时间实现辖区范围内零私装地所。 由市发改委和市文创产业促进中心主办的第9届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项目推介会昨天在京举办，来自京津冀3地的文创集聚区和领军企业以共创新共赢协同发展为主题展开对话。据了解，推介会包括主题演讲、园区推介、高端对话等板块，还邀请河北、天津的与会者前往东城区青龙文化创新街以及中关村雍和航新科技园实地考察，为3地文创企业的项目交流合作搭建平台。 2015中国3地博览会昨天在朝阳规划艺术馆开幕，将持续到31号。 本届展会采用专业论坛加展览体验的形式，举办 3D 影视技术标准与作品解析、优秀 3D 4K 影片展映等十多场活动。 首都机场已经开始执行2015-16冬春季航班计划，本航季到明年3月26号结束，共154天。首都机场日均批复航班1708架次，同比减少1.16%。本航季首都机场早出港高峰开始时间为早上6点，上午7点到上午9点为出港航班高峰时段，晚上11点到第二天凌晨1点为晚进港高峰时段。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昨天开通北京至科伦坡航线，目前我国已经成为斯里兰卡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斯里兰卡增长最快的旅游客源地。航线开通后，将为地处华北、东北等地区的工商务人士以及游客提供更便捷顺畅的出行机会。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一级，属于优。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抗小夏、王艳，播音员李玲、超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现在为您介绍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塔的气温为6.7摄氏度。具体天气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1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3级转3-4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10月1日至31日，购东风悦达起亚 K3、K3S 享零购置税优惠，智跑享50%购置税补贴，购1.6升排量及以下车型享购置税减半优惠，详情寻经销商。 语音控制，云端更新，没感受过 Sensus 的智能便捷，别说你懂沃尔沃 S60L。即日起购车享2年零利率金融方案，祝您轻松拥有，详询沃尔沃当地经销商。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 一汽大众 慢听节目，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贷款买车提车后，银行未放款，4S店反告消费者诈骗；太阳城老年公寓近3年没有交房，八旬老人养老梦难圆。下面是详细报道。王先生与他的未婚妻9月份在位于京顺路的捷亚泰 4S 店用贷款的方式购买了一辆汽车，但是在上周去 4S 店做首保的时候，店员却将汽车扣押，并报警称王先生涉嫌诈骗。这突如其来的情况让王先生一筹莫展。详细的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石兴瑞的报道。 来自青岛的王先生与他在北京工作的未婚妻决定从北京以按揭的方式购买一辆车，借贷人为王先生的未婚妻。 我对象是北京的嘛，他那个资质符合这个分期付款，但是我对象没有驾照，他说可以不需要。我们交了首付，交了4万多，就是前天我们车之后就去 4S 店做首保，他那个 4S 店销售人员一看我们车没有放款，接着就找了一辆汽车把我们车给堵那了。 王先生说，当时不光交了4万多的首付，还买了相关的保险，车辆也在外地上了牌，而且都已经开了1个多月了。但是这突然的变故让他不知如何是好。等回过神，想找此前的销售人员质询时，才得知这个人已经离职了。 守着派出所民警就说我们诈骗他们 4S 店汽车，然后说要在网上通缉我们。 据了解，银行为了规避贷款风险，在北京贷款买车，除了要有收入证明、房产作为担保，还需要有驾照。这次购车纠纷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实际买车人，也就是王先生的未婚妻没有驾照。记者随后向为王先生办理车贷手续的平安银行核实，工作人员表示， 在借款人这边的话，有涉及到驾驶证的，没有驾驶证会影响您的贷款放款的。 目前负责处理王先生问题的是销售李经理， 在他与王先生的沟通中，承认了 4S 店存在管理失误。 毕竟那车现在他钱没回到我们公司账上，我承认就是抵押那块那个手续多多少少有点失误。 根据王先生提供的联系方式，记者拨通了此前卖车的经理的电话，他解释说， 一开始我银行那边确认过，他说不需要，我说要不然的话方便你们，然后后来你们先把车开走吧。然后后来呢，银行又跟我说需要驾照。 这位销售经理说，在北京汽车限牌的背景下，个别 4S 店为了卖车达到盈利的目的，出现各种不规范的销售行为。 其实就像一个潜规则一样的一个东西，有好多的销售都是那样，第一方便客户，第二呢也省得客户呢去找销售顾问的麻烦。 因为 4S 店员工未遵照规定，致使消费者受到损失，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主任邱宝昌表示， 如果说是他们的失误给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话，他应当要承担赔偿责任。他的销售经理他的行为是他们单位的行为，所以这个责任应该就是单位的承担。 法律专家提醒，一方面消费者不能为了图一时方便轻信 4S 店口头承诺留下后患，另一方面 4S 店也应当做好销售流程控制，避免出现违规行为，否则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如何养老成为了很多人关注的问题。面对养老产业这个巨大的市场，在公办养老机构之外，一些房地产开发企业近年来也打造了一些综合性的养老社区。但是81岁的罗女士却因为预约租住老年公寓而遇到了麻烦。详细的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博的报道。 罗女士2012年在家人的帮助下预约租住了北京太阳城水岸乡社的一套养老公寓，但是现在3年过去了，开发商却迟迟没有交房。记者查看了罗女士提供的北京太阳城老年公寓会员协议书，罗女士的会员资格期限和房屋使用期限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月1日止。2012年签合同时，他一共交纳了185,200元，对方承诺2013年1月1日交房，但是这3年中，对方一直在用各种理由推迟交房。 说的不好听的话，我也今年81了，我那个时候还不到80的，要是有的人真的要是等不到那一天。 记者随后致电了北京太阳城老年公寓的销售中心，工作人员表示，目前的确还是没有交房，但是开发商也为这些业主提供了另一处用于周转的安置房。工作人员也表示，明年供暖季结束之后就可以交房， 过完取暖季吧才能正式入住。 过完取暖季那就得明年3月份左右了。 选择到临时安置房居住的业主，在这段时间产生的租金可以用开发商的违约金来折抵，但罗女士认为临时安置房居住条件不理想，就没有钱去居住。太阳城老年公寓销售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没有去居住的业主可以按照合同选择退款，或者在交房后获得违约金，老年公寓的使用期限也可以顺延。 每天都有违约金，没有按时交房，就是每天3%呀。赔偿这个公司决定怎么赔偿，到时候也得跟业主结账。 太阳城老年公寓一直以为老年人提供专门化的服务为特色，希望开发商能够按时兑现承诺，并按照合同进行相应的补偿，不要让有着养老梦的老人失望。 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王博，主持人赵龙，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竞猜车辆保养价格开始， 800、 600、 500， 免费的。现在同人保直销车险，满额送卡拉丁车辆保养，机油接滤服务费全免，专业技师上门服务，真的免费哦！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哟，张总，办理工资业务也可以用卡呀？ 这是工商银行的材质账户卡，专为企业客户推出的单位结算卡，可以自助打印回单、ATM 存取现金、刷卡消费，现在还有抽奖呢。 那我也去办一张。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来看一下路况，目前西四环沙窝桥的南向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司机小心避让。 想分就分，账单分期还，越分越轻松。 用农行信用卡办理账单分期，一个电话轻松搞定。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汽车维修史上一次颠覆，爱马舍修车保，按里程收费，上千种零部件包修。400-607-7517，微信搜索爱马舍修车保，您智慧修车的选择。